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喺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濱嘅海灘嗰度出世嘅。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係發生緊自己身上面嘅嘢咧，其實我哋係唔知嘅，我哋係唔記得嘅。 美國遊客嚟到香港，當然佢會喺洛克道啊、酒吧街啊嗰度喺度消費啊等等，或者蘭桂坊啊咁樣。但係唔會因為咁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嘅商人嘅天下。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係劉世良， 我係邝明孙。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 好，又翻嚟啦，係。 好啊，翻嚟啦，係。 我哋係。今日有單新聞就係呢一個中庭耀嘅港大民意研究調查中心， 係嚇， 伴隨住呢個嘅中庭耀啊，將會 接埋啦， 退休嚇，咁啊港大嘅社科院係咪啊？ 係嚇， 咁咧就冇諗住咧就延長佢嗰個退休嘅年期，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就即係準時，或者係咪提早，或者係早於一般啊，即係有延期到嘅。嘅學者嚇，咁、啊、所以咧就鍾庭耀就做咗個決定咧，就自己另立嚇呢、啊這個港啊唔叫港大啦，更叫民意研究調查嘅有限公司，咁、希望咧就繼續佢自己嘅職志啦。過去即係咁多年啦、主權移交嚇，1997年到而家咧就不斷做大量即係有公信力嘅民調。 嗯，麥基偉，你睇到呢單新聞，你咩感覺？ 我睇到就唉，要來嘅，始終都要來嘅。嚇、啊、咁就我相信咧就港大或者即係我哋同阿世良嘅， 我諗你嘅感受同我應該差唔多啊，即係你覺得可能會覺得好可惜，可惜但係不意外。 會啊，嗱，因為過去其實我有多次嘅運動咧、就都有揾到港大民意研究調查中心一個提供協助。我記得即係早到去應該係2005年之前啦，嗰陣時喺民陣嘅一員咧就有做過七一模擬公投啦，跟住咧係去到2006年咧嗰陣時財政預算案咁啊捉埋何秀蘭，應該何秀蘭捉埋我啊，又做過一個即係就呢、這個呢、這個叫咩民咩公點啊變相公投嘅實踐計劃嘅。 變相公 投，即係嗰陣時就揾財政預算案咧、作為一個模式嘅，咁、okay. 我哋喺亦都請埋阿陳家洛啊、鍾庭耀啊咁樣喺幾個月之內咧，我哋走訪咗20多間嘅學校，即係願意參加我哋呢、這個。嘅計劃叫模擬投票啊，因為模擬公投嘅實踐計劃咁樣咧，係去就財政預算案係去做一次嘅公投咁樣嘅嚇，咁佢有參與其中啦，咁樣係反而2012年嗰次咧就因應住呢、這個呢、這個咩啊嗰陣時唔係15年嗰、那個 嗰、那個係咪 嗰個關於 唔係喎，唔係622喎， 真普選係啊， 2015年喎，2015年係雨傘運動之後嘅咯喎， 2015年唔係之前，應該2014年， 2013年應該2013、2014度啦，即係其實嗱嗰、那個就係、是、 嗰次人大831之前 有個真普聯啊嘛， 係啦，有個真普聯，真普聯就有4個方案咁樣咧，就嗰次咧就又做咗一次嘅，係咁、所以就香港嘅社運動或者民意。民主運動一啲好重要嘅一個嘅關頭嘅話咧，咁其實鍾庭耀做領導或者係有份領導呢一個嘅民意研究調查中心咧，都有扮演到重要嘅角色嘅。 係冇錯。咁但係嗱，我哋見到咧，即係其實你就係講翻港大嘅 track record 啦。嗱，港大嘅 track record 啦，佢過往嚟講，佢做一啲民調咧，確實咧係令到咧。即係官方係幾尷尬嘅、即係尤其係講一啲即係香港人身份認同 係啦，你係中國人啦、香港人啦、中國香港人啦、香港中國人啦，因為只係香港人咧咁樣。 唔係唔淨止喎，仲有係即係講埋咧，你近年嚟咧話支持港唔係即係支持台獨啊， 係 支持台獨嗰個百分比有幾多？你都見到係越嚟越多香港人係撐台獨噶嘛， 係啊， 係嘛？就呢啲咁樣嘅官方嘅呢啲咁樣嘅廣大啲，嗱坦白講，無論係建制又好，民主派又好，最後尾都係揾廣大嚟做一個民調噶嘛， 因為有公信力。 係啊，因為有公信力。 因為我係見得到香港，我哋而家連接收嘅信息，因為主流媒體嚴重赤化，歸邊嘅歸邊，被賣起嘅賣起，我哋根本連掌握。或者接觸到一啲真正的資訊，又或者香港真正的民意的機會，都變得絕無僅有。 唔係，即係我想問下廣大啦。其實講真嗱，嗰陣時阿張翔係嘛，即係呢一個叫做新上任嘅廣大校長嚇，即係佢自己雖然佢係海歸派啊，咁但係本身係大陸人啦，係嘛？嗰陣時又話喂。香港咧，即係香港大學咧，如果你話講經費嚟講咧，咁啊，即係我哋要即係要喂，好似比而家嚟講係更加多元化。咁點樣為之多元化咧？佢要即係吸納埋即係大陸嘅教育部嘅資金喎、係嘛？你記唔記得啊？佢啱啱上任嘅時候，佢話要喂資金方面，起碼要吸引埋即係大陸嘅即係資金咁樣樣。咁喂，其實我係覺得就係話喂，如果即係一個叫做民調中心係全港嚟講係最具權威性嘅。點解今時今日喂呢一個咁樣嘅有28年歷史嘅呢個民調中心話接就接，而且呢個廣大校長雖然同廣大本部嚟講冇直接嘅關係，喂冇理由一啲都唔可惜啊係嘛？係嘛？喂點解冇人去即係你話無論係林鄭又好，即係你見到即係廣大又好，喂點解冇人覺得即係唏噓嘅呢件事係？ 因為你每次去報道嗰陣時候都係廣大民言。廣大民意研究調查中心其實是為廣大省緊招牌的係。 係。咁嗱，你雖然話我哋眾所周知啦，即係我哋頭先講，喂，可惜不意外啊，可惜但不意外。喂，咁但係你對於成個廣大嚟講，喂，你難道香港一個國際中心，一個叫做係即係稍為獨立啲嘅一個民調機構，都唔可以即係容許佢存在咩？喂，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可恥喎！講真係，如果你自命仲係自命係國際呢、這個即係香港嘅，即係一個國際城市嘅話，即係你冇一個比較可信嘅一個民調中心啦。喂，我覺得呢個非常之唔似樣喎！喂，你點你嗰啲乜鬼嘢？唉，即係嗰啲咩有錢佬成日話，喂，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唔可以冇咧，即係呢一個粉嶺嘅高爾夫球場嘅。喂， 即係如果用同一個嘅講法， 係啊， 套落去同一個邏輯講落去嚇。 喂，難道係可以冇咗一個研究中心？ 是 但係要一個呢、這個一個一個一個粉嶺嘅高爾夫球場緊要？或者呢個完全係講唔過去嘅呢、這個係。係 嗱，西方國家咧，特別係嗰啲大型嘅民調咧，係去俾嗰個國家，即係特別係喺選舉之前之後啊，你會睇得到民意嘅改變。嗱，選舉就係用選票係可以量化民意啊嘛。但係不斷做民調，就啲重要嘅政府嘅決策啊、政治事件啊，對其他地方嗰啲嘅一啲嘅應對嘅你話係外交嘅一啲手法嘅話咧，咁其實咧民意喺嗰度咧都能夠彰顯出嚟。其實調翻轉頭咧，係協助得到嗰啲掌有公共權力嘅人咧，係去研判佢哋嗰個政治行為啊，嗰、那個國家發展嘅方向嘅。香港就唔係嘅，香港嗱，廣大民意研究調查中心開始冒起，又或者係香港呢種即係有科學化嘅量化嘅民意，就係、是你會見到其實唔係好耐嘅啫。1995年當立法會有咗呢一個直選嘅議席越嚟越多嗰陣時咧，嗰啲大規模嘅民調咧就好似開始係有咗一個滋養，或者係即係啲主流媒體願意擺錢落去做民調啊嘛，係咁樣嚟嘅。咁及後咧。就廣大民意研究調查中心就一啲你話香港人身份認同啊，回歸之後啊，回歸咗之後我哋嗰啲問責官員啊，政府嘅高官啊，三司佢哋嗰個支持度啊，十大立法會議員啊咁樣咧，呢啲咧開始側面地俾到我哋香港人睇得到我哋嗰個發展啊，我哋點樣睇呢啲政治人物啊，去做嗰個決策啊，發生咗一啲重要嘅政治事件之後，對政府嗰個民望帶嚟啲乜嘢嘅研判啊，從而睇得到我哋香港人認同，因為唔認同我哋政府嘅行為啊，咁樣噶嘛，係。 即係你諗下，喂，過去幾年，你話乜嘢狗屎垃圾嘅，所有咁嘅建制派又話，即係想從政咧，都話要搞一個咧叫自負啦，係嘛？喂，左一個自負，右一個自負，你甚至乎見到曾鈺成退咗休，都話搞個自負出嚟。 咁但係而家連民調中心咧呢啲嘢咧，嗱咁當然佢哋而家都要自己搞啦，即係譬如好似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四叔個仔啊， 四叔個仔。 他自己本身都是科水出嚟搞一個，即係一個民調機構啦。咁老董自己本身呢一個叫做係 團結基金， 香港基金，佢哋本身都有搞一個即係一個民調嘅機構啦，係嘛？即係你見到過往啊，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呢啲咁樣嘅立法會選舉啊、補選又好啊、大選又好啊，你都見到佢發揮嘅作用。其實當然佢啲民調咧都唔可以話唔準嘅，都係非常之準。咁但係問題就係在於啦，嗱。如果那個分別在哪裡呢？如果你說建制派他們自己本身即或者是老董這些他們自己本身都有民調，那即是這個港大他自己本身的民調 是不是可以叫做取代到即港大那個地位呢？說真的，即我們大家都知道，即你老董雖然他自己本身會有搞民調，是吧，但問題就是說喂，我們不能夠期望他是獨立的嘛， 是、啊、 在關鍵時候，在關鍵時刻他要發揮什麼作用呢？是吧，起碼你說最敏感的議題他一定不敢做。那他不敢做，哇，你說香港人身份認同那些東西，喂，那我們就少了一個指標的了。 是啊，你不是等到危機出現了之後、或者是民意被長期扭曲，當危機出現了之後才會稍微覺醒一下、你看一看以前的劉少佳。他主政的中央这个什么中策组的中央政策，他都不断做民意调查的，不过很多是内参的，即是内部的参与的。他在03年的七游行50万人上街之前，他都以为只有5万人上街的，他的原本是，但他没有想到那个政治危机远远是超乎他的想象。 现 在情况就是这样，是民意研究，即是民意调查或者有公信力的民意調查呢，其實就是讓民意是放一個很高的一個的高度，那裡是給這些有公權的能，即是公權力的人，他當他行使這些公權力的時候呢，就不要犯一些嚴重的錯誤的嘛。但現在沒有，我們香港就是堵塞了這些。 冇人冇啦，當然即係其實佢而家呢一個港大民調已經去到即係一個叫做係末期啦，係嘛？你看到今年喂，其實發生咁多事咧，冇一啲民調做指標是非常之唔似樣的。喂，等於就係話，喂呢一、這個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即係呢一個東大嶼都會啦，係嘛？嗰、那個填海大計劃啦，即係呢個明日大嶼計劃啦。喂，你要抗衡啊！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即係咩啊？周永 波 啊，唔係啊邊個啊咩永新啊？唔係 周永新， 唔係周永新，哎死啦！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土地大辯論啊，嗰個叫咩啊？黃遠輝啊，哎，我成日將黃遠輝同周永新搞 嘅主席， 係不？佢嗰啲喂，佢入喂，你諗下，如果佢冇嗰陣時冇呢個廣大民言嗰啲咁嘅調查頂住佢嘅話，佢嗰啲咁樣嘅方。那些方話可以搞得幾離譜， 是 啊， 啊， 是啊，你睇你又睇睇最近嗰個財政預算案， 是啊、 就係、是、依賴港大嘅民意研究調查中心嘅民調，嚇、即係喺公布呢個財政預算案嘅當日，跟住喺一個禮拜或者一段再長啲嘅時間去做民調，我哋先知道原來而家嗰個財政預算案係咁 PK， 同埋係咁不受歡迎，仲、要係自2013年啊，好似話係即係以嚟一個新低咁樣係嚇、啊，更加唔好講話我哋嘅即係特首同埋呢個嘅三。全部都是負數的，真係大佬，係民望是負數的。 唔係，就算係啊，而家你見到坊間會有即係嗰啲建制派的民調都好，佢哋之存在其實是跟呢啲廣大民調嘅即係嗰啲民調，其實是互相頂足嘅啫嘛。 佢想抗衡， 係抗衡啫嘛。如果 你有 A， 我有 B， 如果廣大民調不存在的時候，佢會不會做咁多嘢咧？ 係，佢哋可能冇錢啦，已經係 或者咁 山水喉，我搞掂咗啦，完成任務啦，唔會再放水俾你哋喺度大放厥詞噶啦。 或者咁講，其實我哋預期咧，就算佢哋存在都好，佢哋咪內參化咯。 嗯。 那些嘢就不屬於香港人，其實就是他會照問你，他會照做民調，我哋再會喺我哋依然可能會在街上面見到人哋會做一些即係問卷調查，咁但係嗰啲嘢咧，你做完咧，你都不會知嘅。 就是俾建制派保皇黨係去自己做參考嘅啫，為下一次嘅選舉咁樣。 佢哋知道民意之後，佢哋點樣做咧？佢唔係從善如流啊。 嗯， 佢可以做嘅嘢，即係林鄭政府，喂，好似佢嗰種性格，佢會做嘅嘢，佢就會點樣？去將啲民調咧，就慢慢踎到自己即係想要嗰樣嘢喎，係嘛？ 即係佢會疏到為自己想要嗰個結果喎， 即係煲大佢想煲大嘅嘢。哇！你睇有三成人贊成用呢個填海去解決土地問題，佢忘記咗有七成人覺得應該係用中土啊，八成人應該係要用呢個嘅粉嶺高爾夫球場啊咁樣嘅喎。 係啊，然之後佢咪操控嗰啲民意咯。 係啊， 係嘛？然之後佢咪為所欲為咯，係嘛？即係呢個本身，喂，香港有一個獨立嘅民意機構，本身係香港嗰個叫做係公民社會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組成部分嚟嘅，係嘛？喂，即係點解我哋會做一個，即係我哋成日講第四權，第四權唔係淨係講嗰個新聞機構嗰個 check and balance， 仲要講呢啲民調機構嘅，其實係。咁但係而家唔係，即係而家連呢啲可以做到即係有公信力嘅，就係其實之前講即係理大已經冇咗個啦，其實係，即係譬如鍾庭耀佢自己本身搞個政策研究中心啦，喺舊年已經停咗嗰個民調運作㗎啦，已經係。 哦，舊年啊，係。 係啊，即係呢啲咁陰乾咧，其實係逐間逐間學校咧，慢係逐步逐步嚟。 係一步一步嘅，係。 我哋嘅香港嘅大學咧，你就係講嗰個經費咧，年年遞增，但係做呢啲社會研究嘅調查咧。就年年陰乾，你覺得呢個合唔合理啊？係嘛？即係如果你講得香港係個先進文明嘅一個國際城市，呢個係咪我哋可以容許一個結果啊？係嘛？而家令到我哋個公民社會係越嚟越盲嘅喎，其實係。 我好多時講輿論嘅形成嚇，跟住咧就即係政府行為或者公共政策制定係咪可以解決到啲問題咧？有時就要睇輿論噶嘛。輿論嘅形成好多時就透過呢啲嘅民意調查嘅結果係去確認或者係確立嘅。 係啊， 我哋知道係。 啊，唔咁所以其實講真嗱，因為而家咧阿鍾庭耀咧都未停嘅，其實 佢就話希望就去做呢一個嘅眾籌。希望籌到有600万咧，咁就可以咧 啟動基金， 啟動基金啦，繼續咧就即係自希望繼續做領導，咁啊就話咧公開講，只要佢做領導嘅一日咧，就唔會為五斗米折腰。佢都希望而家有14位喺呢個港大民意研究調查中心嘅職員咧，就可以全部都過渡到喺7月呢個嘅香港民意研究所有限公司嗰度咧，係繼續同佢一起工作。 佢 就希望係咁樣。 要有一班即係自己嘅班底啊嘛，係嘛？即係譬如我見到即係有啲咧網上面嗰啲五毛咧，即係啲水平真係好鬼低嘅，其實600万點止五斗米啊？喂，好心你唔好玩呢啲咁樣嘅。 知道唔係一個人，但係14个人根本已經係。是唔足，係好少錢嘅。 嚇，14人當然係少錢。 你睇一睇。 不，第二就係話，喂，講真，即係我哋就係舊，我哋就係嗰陣時咩 fat， 哇， 真係少得可憐， 400万啊，係嘛？即係你一個人都做咁耐，即係你見到，喂，嗰啲譬如你話 fat， 哇，佢自己本身成立咗之後，嗰陣時佢話要嗰個啟動基金都要400几万。 嗯。 喂，但係佢做嗰啲好緊要喎，即係譬如佢揭露。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喺呢一個內地啊嗰個核電廠嗰個超級核電廠， 係啊， 嗰個叫咩名啊？ 大亞灣， 但唔係大亞灣，嗰個係 嗰個 咧，就嗰個測試都造假嘅。 我係啊，有印象，不過名我真係唔記得。 嗰個超級核電廠， 我真係唔記得個名 係咁啊，同呢個法國佬合作嘅，喂，嗰樣嘢都係佢揭出嚟啫嘛。是吗？ 好重要啊，其实 是啊， 对社会上面，我起码知道原来在这个危机当中的，原来是。 啊，即所以喂，其实讲真的，我们即香港人也要反思，喂大佬，即有很多东西呢，我们觉得即是理所当然，今日有的东西是理所当然，喂，但其实真的不一定的，大佬啊。即以前即可能我们那个要求是吗？即希望香港会有民主啊，有自己一票啊，但现在香港之危急呢，就不是話爭取自己的票咁簡單，係嗰個反倒退啦。而家嗰種咁樣嘅危急情況係比以往任何一個日子係更加嚴重。 係入骨嘅， 係啊， 即係嗰種嘅倒退、嗰種嘅墮落、嗰種嘅制度嘅崩壞，連一啲好基本嘅嘢咧，我哋發覺原來我哋接收嘅信息嚇到底有幾假？我哋都已經係即係超乎我哋想象，係可以即係崩壞得咁緊要 啊！你就睇李毅呢個大陸學者。 係， 係嘛？佢最近去台灣啊，俾人哋趕翻出嚟啦，話咩武統啊，係嘛？ 武力統一台灣。 係啊，武力統一台灣。你知唔知而家即係佢而家死咗嚟香港？ 係。 佢仲要講咩咧？佢話嗱，二零四七就一定唔一國兩制啦。 係。 然之後2033年咧，就中央政府會宣布呢個會取消 一制， 係啦，會取消一國兩制，即係47年之後就，喂係啊好啦，係咪？而家你嗰啲銀行要做定嘢啦，係 啊， 嚇唔再做按揭啦。即刻應聲下跌俾你睇。 喂，大佬，你根本分唔到呢啲有， 呢啲人 係高級黑定低級？ 叫做學者到底係倒緊米啊？一話係為咗係要擦鞋，一話為咗係要阿谀奉承，一話係要即係話俾習總知佢係好忠心嘅情況之下講呢説話。佢以一個學者嘅身份，到底呢個係咪經過一個獨立思考、一個即係科學化嘅研判先作出一個判斷咧？因為根本佢講嗰啲嘢。同即係同嗰啲嘅低級同高級黑係咪一樣嘅？ 唔係，我新 你分唔到啊！直接 你去形容呢啲有啦，五個字就搞掂，叫做係倒米建制派。 倒米建制 係嘛？喂，呢啲仲唔係倒米啊，大佬？ 係 喂，即係喂，一國兩制係錢嚟㗎。係點解香港啲樓賣到咁貴啊？點解會有個 premium 喺度啊？喂，即係你香港嘅法治就係錢嚟㗎？呢啲係係嘛？喂！香港呢一制就先至係保障你自己個私有產權啊嘛，係嘛？喂，大陸話鏟你就鏟你，山墳都可以唔俾面你嘅，係嘛？隨時可以鏟走你嘅。喂，呢啲嘢，喂，你話呢啲係四個自信，喂，我哋係咪問心你buy唔buy啊？其實係，係嘛？即係呢啲咁樣嘅倒米建制派，即係我唔信你真係冇樓啊！香港。喂，你都係借香港嚟做一個跳板嘅啫嘛，大佬啊！ 你嗰啲貪官就借香港嚟去洗錢，貪官就借香港嚟安排自己嘅下一代咧，就去離開中國大陸，就等你自己有朝一日之後貪夠之後咧，就即係收山就走埋咁樣嚟，係咁樣去做嘅喎，係一個安全窟嚟嘅喎，係。 唔係，即係我想知道啊，即係你無論係林鄭又好啊，即係你見到即係呢啲建制派又好啊，喂，你點樣回應呢啲説法？你就係見到蔡英文。對呢個人咁大反應， 趕佢走啊！直情 趕佢走啦，大佬。 係咪第二屆嘅出境啊？叫做係咪第二屆嘅出境啊？ 唔係，我覺得呢啲喂香港收容埋呢啲咁嘅人，即係其實好可恥啊！之前嗰個黃向物又係，即係喺澳洲裏邊，即係哇入籍唔到澳洲，跟住我而家香港好風流快活啦， 走咗嚟香港， 而家又嚟一個李毅，係嘛？呢啲倒米建制派嘅收容港嚟，變咗係係嘛？ 就唔係逃犯收容港啊！而家係 係倒米建制派收容港，我而家變咗係，即係幾得人驚啊！你話？所以真的唉，而家你唔好話，你唔好話乜嘢啊！你其實講真的，你民心啊，九成嘅建制派啊，都係因利而結合嘅啫嘛。其實係你問一下而家你嗰啲鄉親啦，係嘛？即係為咗呢一個即係丁權覆壓案，而即係同律師去傾嗰、那個即係去嗰上訴嗰個劉業劉 自己賣丁權，啊、即係套丁，又或者因為丁權而謀利。嗰啲先係實例嚟嘅，嗰啲先係真嘅。嚇、啊，愛國又好，又或者係表態表示忠誠又好，嗰啲係手段嚟嘅啫，根本就係、 是。係啊，即係你而家丁權覆核咗之後，真係好笑啊！其實係你見到阿邊個阿梁福源喺度話：喂， 釋法 嚇、啊，人大釋法啦，快靚正， 唔好搞咁多啦，係唔好拖啦，係。 但係佢講，你知唔知佢講人大釋法之前咧就話：喂。如果你咁樣搞落去啦，喂，可能會有動亂啊，好似嗰陣時抗英抗日咁樣喎，大佬。喂，你而家你講完抗英抗日之後就話人大釋法快靚正，喂，我心諗，喂，人大常委會會唔會啊？協於你嘅動亂壓力下，走去真係人大釋法啊！ 你可能空到時任嘅林鄭，啊、即係時任發展局林鄭月娥喺幾年前。因為要提高呢個申請丁屋的門檻，但你未必空到北京。 有聽眾就講啦，補充翻我哋頭先講應該係台山核電廠。 哦，係台山。係 啦， 台山 核電廠好大鑊嘅。香港離呢個台山核電廠咧係160公里嘅啫。 好近嘅啫喎。 好近㗎。 好近嘅啫喎。係 啊， 160公里係。 其實唔靜止㗎，係台山核電廠之後咧，仲有成差唔多係 total 啊。即係其實成個廣東係要搞十個核電廠嘅，淨係關顧咁關顧大灣區嘅喎，係嘛？ 集中喺大灣區裏邊， 話要即係做呢個核電強省嘅喎，係嘛？我記得好似嗰陣時13規劃嗰陣時講喎，要呢個成個大灣、成個廣東要做核電強省嘅喎。 會產能過剩㗎，係嘛，大佬？ 好恐怖啊！呢樣嘢， 你要發展到邊一個境地先至會需要咁多核電廠啊？係。 唔係，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你嗱，有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乜鬼嘢，即係你話嗰啲咩喺你嗰啲嗰啲即係譬如你見到以前啦，係嘛？你見到紅磡啊，即係嗰啲火車站啊，你會見到嗰啲法輪功喺度擺攤。喂，你不如你叫佢哋即係搞一個即係圖片展又好，點樣講都好。喂，將來啊！ 即係成個廣東搞咁多核電廠嘅話咧，喂，即係呢個真係即係呢個核電廠滅絕計劃嚟喎，係嘛？喂，即係 擺個地圖出嚟，將啲核電廠咧就去即係顯示翻出嚟。 嗰陣時啊，茂名搞個 PH 廠啊，都咁大動亂，要搞咁多核電廠，你話幾大件事啊？你話係嘛？咁好啦，咁我哋呢一次時間差唔多啦，轉頭翻嚟啦。 好。 去年聖誕我們那個 catering 呢就很受歡迎的，即是你在家開 party 呢就叫來會送給你的。我首先介紹給大家有什麼東西先，就是這個招牌手撕韓牛沙律，然後呢就三個熱食呢就選一樣，香煎帶骨豬扒，就配蜜糖芥末子醬，香濃日式叉燒，雕草白酒忌廉鱼柳，是不是很漂亮呢？这个还有秘制咖喱牛筋腩、粤式虾饼拼烟肉车厘茄串，避风塘鸡中翼、橄榄油吞拿鱼炒螺蛳粉，或者卡邦尼長通粉、芒果大蝦沙律，還有紅酒會鴨胸、奇珍香辣色仔薯和意式奶凍的。這個餐就是我們的食品工場有 ISO 20000的供應的，就是本地食品系列來的。咁就即係跟住落嚟好多公眾假期啦，如果你想屋企請個客唔使咁麻煩咧，就可以訂呢個餐，咁都好好睇噶啦。咁我都係我有兩日訂噶啦，一日就請下啲同事啦，一日就請下銷售家族啦，一日請下啲網友啦，分三日，我係訂三次。